首都文明办倡导和睦过大年。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爱在我们家多到装不下。 欢迎来到记忆的唱片，我是古月。您现在听到的就是台湾超可爱合唱团带来的《我们一团都是熊猫》。 我们一团都是熊猫，听不懂 歌曲中以动物为主题或者标题的歌曲不在少数。一曲《小燕子》是否勾起了你对往昔的回忆呢？拍摄于1979年的战争电影《归心似箭》，表现了抗日战争时期我军战士魏德胜调队后所经受的金钱、战争和爱情的考验，表现了主人公刚毅坚定、百折不挠的献身精神。主题歌《雁南飞》用大雁做比喻，表现了主人公对革命的坚定信念。 克族民歌《天鹅》是一首环保歌曲，歌曲通过对天鹅的生活生存习俗的细腻描述，赞美草原人们对自然万物的无限尊崇。让我们一起来听五彩呼伦贝尔草原儿童合唱团演唱的歌曲，听听孩子们的纯真心灵唱出的一曲《天鹅》。这里是记忆唱片。关于青蛙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联想，可以是相貌平庸的青蛙王子，也可以是可爱精灵活泼的小青蛙。爱情来的时候会让人变傻瓜，王子也会变成青蛙。 如果是这样，爱着青蛙王子的公主们，你们还会愿意吗？来听满江演唱的《青蛙王子》。 多想让他听到，遇到他时我心狂跳，就像孤单遇到遇上海啸，唇边一抹微笑，还有额头轻挑眉毛，叫我随时随地随处跌倒，总是想法太多，太傻太好笑，未来都不重要，为了他流血流汗我都不怕，情愿他甘心当我傻瓜，爱上他梦着醒着不分真假，我想让他知道，每次争吵我也不想要，自己像个青蛙呱呱乱叫，多想让他明了，爱情不是一场赛跑，七八个傻瓜争那赢了，总是想法太多，傻太好笑，未来都不重要，为了他想他梦着醒着不分真假，他就是青蛙的神话，他就是你身边的他。 2006年，燕乐队推出了沉寂三年后的作品《飞鸟》。这首歌曲只要听过一次，旋律就会不断地在脑海中徘徊。燕希望这首歌曲诚实地表现出自己的音乐态度，以扎实的创作、有个性的声音，开拓属于自己的音乐道路。这份宽广与希望，也正是《飞鸟》所要传达给大家的。 我的生日会开了，点点滴滴金色的光芒，我的天空就亮了啊！阳光晒疼赤裸的肩膀，我的蒲公英飞了，那个少年长大离开家，所以天空真的亮了，群飞鸟跟着它大声歌唱，大风吹，乌云退，一路上盛开蔷薇，这风不再流泪，心 的烟草丰收了，长发芬芳在风中播撒，所以天空永远亮了，留下美酒音乐等着他。大风吹 赵薇在电影《画皮》中扮演的王夫人形象，让她彻底颠覆了自己在观众心目中的花瓶印象。她的忍辱负重，她的款款深情，她的毅然决然，她的大义舍身，赵薇的表现已经远远超脱了她此前所能达到的演艺境界。也许她用自己的演技印证了这样一句话：破茧成蝶。好了，这里是记忆的唱片，速战歌曲《蝶》。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。